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19， 澳元对美元 0.7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港金报16,36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52美元，卖出1,754.18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想点吕方哥哥的每段路为香港队打气。相信大家都好记得山神有句金句，就是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其实港队由最初可能在国际赛事上面是属于陪跑的分子，来到今日成绩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这一段路绝对不容易行，但是来到今日，所有香港人都会以你们为荣的。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题呢，我想很多听众都很关心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即是城市病啊，有这个腰骨痛啊，这样或者有颈痛啊，或者椎间盘突出的，这个很 common。咁啊，虽然讲喺脊椎咧，我哋咧当然要揾科个嘉宾要揾个骨科医生啦，所以请嚟我哋咧系呢个加洛萨医院骨科中心嘅周元航医生阿 Francis。 系陈老师你好。 咁啊，另一位咧就系我哋个财政阿 James 啊，林济坚。 系 已经嚟过几次噶啦。 多谢陈老师嘅邀请啦，系咯。 咁啊好啊，咁啊我哋就闲话少说，直入呢个题目。脊椎 好， 咁啊，问下周医生先。如果我冇记错咧，人嘅身体系咪一个206块骨头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啊，脊椎佢占咗成30几块喎。 嗰度其实20几到30几嚿啦，有一啲系佢哋系融合咗一齐， 融合一齐，即系嗰个尾龙骨嗰度、尾骨嗰度咁几嚿融合一齐，咁咪20-30块。 系啊， 咁啊，其实。或者你同聽眾講解一下呢個脊椎嘅結構有咩特色咧？係咪係咁多骨頭之中脊椎係最重要嘅？ 咁我咁又唔可以咁樣講嘅。其實我哋嘅譬如其他啲骨，譬如頭顱骨啊嗰啲都係好重要嘅。咁我身體裏面每一嚿骨都有佢嘅重要性嘅。咁脊椎當然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因為我哋譬如平時我哋活動啊、行路啊嗰啲。这个活动呢全部都是需要靠我们的脊椎啦，所以都 是非常重要啦。当然脊椎就本身都是一个都挺复杂的结构来的，因为刚才陈老师你讲过啦，都有起码都有20那里中间呢，其实我们平时讲话我们条脊骨，但其实就脊骨就不是一条骨啦，里面有起码有20几个各自独立的骨啦。而 肌肉呢亦都大概有40条肌肉嘅。咁亦都有几十个关节喺里面。咁仲、有其他无数嘅韧带呀这个筋腱啊呢啲啦。咁所以呢係一个好都好複雜嘅结构嚟嘅。咁所以呢度咁多样嘅结构同埋组织是但有一项是但有一样有问题都已经足以导致有腰背痛啊呢啲咁嘅情况啦。 因为我知道即係佢唔計後面嗰啲下面嗰啲箭骨啊、尾龍骨嗰啲、尾骨嗰啲咧，前面嗰三橛咧，我諗我哋分開講講先。頸椎、胸椎、同埋腰椎， 係啊， 依三節都發揮唔同嘅功能噶嘛。 冇錯。 咁啊，頸椎啊，阿 James 嚟講，頸椎係咪同而家個好有好多人都出現嘅情現象好有關係，就叫做低頭一族。 冇錯啦，就睇手機啦。咁有時做嘢啦，咁頸椎就有七節頸嘅係，咁同埋頸椎咧就比較靈活嘅，係因為佢可以左右側啦，向前 幾多度轉啊？可以 最多啊，最多應該我諗都係 轉唔到360度， 九十度70至90度啦，應該 係有唔止添，可能 唔止添啊， 90度啦。 貓頭鷹就好似係180度， 貓頭鷹。 貓頭鷹好勁噶嘛，個頭可以轉到後嘅。 貓頭鷹係咩180度啊？阿 Francis。 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有听过啊！ 嗱，啲雀仔嗰个颈系比较仲灵活啲，因为佢要保护自己嘛，周围及 哦， 系啦， 哦，咁如果问题阿 Francis， 如果佢颈椎系咪嗰七节颈椎其实都有唔同嘅功能咧？ 嗱，其实佢诶七节嗰个结构都有啲唔同嘅，不过其实个功能就大家其实系一齐发挥一个功能，就系移动我哋嘅。嘅頸部啦，主要就係、是、咁，另外就支撐個頭部啦。咁佢哋其實七節就每一節扣住另一節，咁一喐嘅時候，其實就通常都七節一齊喐噶啦，就唔會單獨一節咁喐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其實就係七為一體咁樣發揮呢個功能嘅，係啦。 咁係咪第一二節啊？因為離個頭近啲，所以佢嗰個作用又同後尾嗰六七節又冇咁一樣咧？因為一個離下邊頸。离身体近啲，一个离头近啲。 头嗰一两节咧，佢嗰个活动嘅幅度系多少少嘅。但系就譬如我哋喺就咁喺外边睇咧，就睇唔出系条颈嘅上边嗰段系会喐得多啲啊，咁样应该睇唔出嘅。 但系问题我系咪我哋要经常喐咧？如果你成日譬如嗰啲做写字楼啊，嗰啲 O L 啊之类嘅，成日低头啊，银行咁样，如果唔左转右转咁样，拧下头咧，其实会。会出毛病啊！ 我谂就经常嘅意思，睇下你讲紧几经常啦。咁啊，通常咧，我哋都会建议病人咧，即系我哋嘅病人啊，或者其他一般生活上咧，就最紧要就系唔好同一个姿势做得太耐啦。太耐即系譬如讲紧可能啊，成20分钟、30分钟都唔喐啊，一路耷低住个头嘅，一路20分钟都冇喐过啊。咁呢啲就当然唔好啦。但如果你话经常系讲紧会唔会每一分钟都要喐几次啊？咁其实又冇需要嘅。 即系每个钟头都喐下，左向右望，向左望。向上望，向下望咁样。 系啊，我谂通常可能你如果系耷低头嘅话，就千祈唔好太耐啦。可能你耷低头一阵间啊，可能一两分钟就好快啲抬翻起个头啦。 系啊， James， 你有冇料理过啲病人系成日颈痛咧？ 我自己都有嘅，其实 你自己都有啊。 通常就系用得电脑太耐嘅时候就会噶啦。咁所以我自己习惯咧就大概30分钟到，咁就起起身舒展下咁咯。咁同埋点解个即系低头咁大问题咧？就系、是、其实个头咧嗰个重量咧，其实大概就一个保龄球多少少。即系譬如如果以一个160磅嘅人咧，佢个头嘅重量应该系1/10到啦，大概16磅到。咁但系当你个头向前。即係向前大概是15度咧，即係每15度咧，其實嗰個重量係會多咗9至15磅，即係話原本個頭16磅咧，就變咗30幾磅。再前咧就再加多9至15磅。咁所以有啲人如果長期低頭咧，最大問題就係嗰個頸椎會受壓啦，因為其實個頸椎係應該係向前有少個弧度噶嘛。咁你相反方向向前嘅時候咧，你將個弧度夾硬咬啊。咁變咗長期咁咪容易。我相信咧，周醫生最熟啦，就是、骨刺啦，會嗎？就是長期嘅耗損啊，或者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個椎間盤咧會受壓啊嘛。咁亦都係多咗一啲其他毛病會出現咯。 亞洲醫生，我聽人講咧就話誒頸椎有毛病咧，就係好多人唔知道，就會引致失眠。 失眠 嚇，瞓唔著覺。 失眠，我諗通常如果頸椎嘅毛病會導致失眠咧，我諗多數係因為個頸椎有一啲嘅毛病係可以令到即係會令到人感到疼痛啦。疼痛有時都如果痛得犀利啊，的確係可以失眠嘅。 係啊，但會唔會同個瞓覺嘅姿勢有關係 啊？會都會㗎，因為有好多時就係瞓覺嘅姿勢唔妥都可以導致頸痛㗎。 即係瞓得唔好就會頸痛，導致就其實就瞓唔到覺。咁阿周醫生或者你提供一下點瞓先最正確咧？好多人個個都瞓噶，即係話大致咁樣嘆向右側，定係用左側，定係點樣樣？ 都個人習慣咯，其實。 嗱，呢個問題就好複雜嘅，即係如果咁樣咧，就牽涉就唔係單止頸椎嘅問題噶啦，都牽涉埋我哋嘅胸椎啊、腰椎啊嗰啲問題噶啦。咁啊，所以呢啲亦都經常都好多人會問嘅到嘅。咁但係其實咧，有時都唔能夠話一本通書讀到老嘅，都冇一個姿勢咧係可以適合曬所有嘅人嘅。啊，所以我哋通常咧都唔會同病人講話你要咁樣瞓咧，你就得噶啦，就最好噶啦，都唔係嘅。通常我哋都要分析下。即係逐個病人分析一下，睇下佢本身嘅隻骨有冇啲咩特殊嘅唔妥啦，特殊嘅，譬如嗰個結構上啊，或者個弧度啊嗰啲會唔會有啲咩唔妥啦？咁然後再睇下佢本身究竟佢有唔舒服嘅地方喺邊度啦，睇下佢個問題喺邊度啦，先至可以俾到一啲實質啲嘅建議，究竟佢應該點樣瞓嘅？即係其實咧，一個健康嘅姿勢咧，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嘅，應該。就唔能夠話有一個姿勢係啱曬所有嘅人嘅。咁譬如通常而家嘅一般嘅建議就係瞓覺嘅時候咧，最好嗰、那個膝頭，即係其實個 hip 位應該係講個 hip 位嗰個髋關節嗰度咧，有少少即係唔好伸到咁直，有少少向前屈曲咁樣。咁樣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脊椎嗰個嘅壓力就會細少少嘅。因為佢會咁樣你屈前咗少少嗰個大髀嗰個 hip 位咧，就會令到個脊椎個弧度有少少改變，就舒緩咗少少，嗰個壓力會細咗啲。咁就會令到即係出現呢個腰背痛啊呢個嘅情況就會少啲。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叫做係健康啲嘅姿勢啦。要做到呢個姿勢咧，即係實質係即係點做咧？就係通常一個比較簡單嘅建議就係、是、瞓覺。如果你係瞓平面向天咁樣瞓嘅，就擺一個枕頭喺你嘅膝頭下邊，咁啊晾起咗個膝頭同埋個大髀，晾起少少，咁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咁啊，如果有啲人係佢中意打側瞓嘅咧，其實打側瞓本身咧就已經好容易會自然就做到呢個效果噶啦。因為我哋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我哋打側瞓嘅時候咧，通常個 hip 位、個 hip 個髋關節咧都係會有少少微曲嘅，咁就已經自然就做到呢樣嘢噶啦。不過但係打側瞓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導致有另一個問題喎，就係咧可能有一隻腳就會跌咗落去另一隻腳嘅前邊，即係造成一個我哋俗稱鉸剪腳嘅情況啦。咁樣咧就其實咧就會令到咧條腰咧就可能就如果你喺前邊睇咧，佢就唔正嘅，即係可能側埋咗一邊嘅。咁所以咧解決咗前邊嗰個 hip 位微曲呢樣嘢咧，又會導致呢一個咁嘅問題。咁所以咧，如果打側瞓嘅話咧，個建議就係咧。擺翻一個枕頭，摺喺兩個膝頭中間，咁你只腳就唔會出現鉸剪腳呢個情況啦。 咁啊，周醫生嗱，你可以再創，我問一問，你話打側瞓，咁啊，究竟係向右側定向左側？嗱，呢度有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你主張係咪兩個都一樣？是但咧，向右定向左咧？向右好啲定向左好啲？ 嗱，理論上咧就應該係冇分別嘅。咁但係當然每個人可能，如果佢本身身體完全冇任何事幹嘅，冇痛冇剩嘅，咁其實應該向左或者向右都應該冇乜所謂嘅。但係當如果有個病人佢係個身體條腰，譬如有一邊係有毛病嘅，有一邊係佢可能有一啲各類嘅毛病，佢有痛嘅，咁可能就會有少少分別啦。咁呢個就要視乎嗰位病人佢本身 嗰個問題喺邊度啦？ 有個講法，因為如果向右咧，就會減輕個個，因為心喺左邊啊，近左邊。你向右咧就減輕咗個心嘅負荷，向左咧就可能會增加個心嘅負荷。依家一個講法。不過，如果你周醫生嗰陣是但右咗都冇乜所謂。 嗱、這個心臟嘅對個心臟嘅負荷呢樣嘢咧，我唔太肯定究竟嗰、那個科學證據有幾強啦。這個可能要求教一下其他嘅專家先至得。 不過咧，嗱、這個題外話咧，我講啦。第一，究竟向左定向右咧？即、就、係、是、我當古仔咧。第一，你睇咧，就呢個釋迦牟尼圓寂嘅時候，佢係向右側。瞓嘅，咁咧就我哋你哋大家聽眾可以參觀，如果有機會去敦煌莫高窟，參觀一個好大嘅卧佛，咁你可以見到釋迦牟尼嘅卧啊，卧嘅時候就向右嘅，向右此其一啊。咁啊，第二咧，佢話佢而家佢面露笑容嘅。第二咧，就我哋中國咧就有個宋朝有個好出名嘅道士叫華山道士叫陳抟，又叫陳希儀，咁佢就係、是。易经里面的河图洛书都来自他的，后来我传了他好像六传七传的弟子去朝康哲。那个陈抟呢，他是一个识看相的，现在留下来的神相全篇，有人看相都看的。那陈抟呢就有一个叫做睡宫，就教人怎么睡，他的睡宫叫回春宫，看你怎么回春。那他传下来的回春宫呢就是向右瞓嘅，右側瞓，而且咧重要咧就係、是、嗱，我唔知話周醫生會唔會揾到啲科學證據，點解佢右咧？第一咧，佢係兩隻手，一隻手咧就擺住喺個膝頭哥度，另一隻手啊托住個腮。 哦， 瞓嗰陣啊，就是、向右側，一個托住個腮，一個就啊拍住個膝頭哥度。咁佢話依個回春功令到你咧係返老還童啊，咁啊，即係姑妄言之啊，因為佢既然講出嚟咧，但係。究竟里面有什么科学证据呢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值得研究啊周医生。 陈老师我想问一下释迦牟尼是不是盘腿坐的时候 盘 腿坐就不好、啊、周医生是不是 不是他打坐的时候盘腿就是瞓的时候。 长时间盘腿坐呢其实对脊椎是不好的。因为会阻碍、那个血液循环。咁同埋盤腿坐嘅時間咧，其實個脊椎都會係側曲咗嘅，應該 係， 所以長期係唔好嘅。譬如屈膝坐啊、盤腿坐啊嗰啲嘅坐姿都係唔正確嘅。 係不過而家佛家好多打坐咧，就講明就話最緊要坐，最緊要坐得舒服， 舒服 就唔需要講究咩姿勢。你單盤好、雙盤好，或者咁坐喺度唔盤都得。所以最緊要嘅目前咧就係要坐。 冇錯， 就唔係嗰個問題啊。咁啊，講完嗰個頸椎啊，周醫生，我就想問下，我見到一啲人咧，如果頸椎斷咗咧，就同佢個腰椎斷咗係唔同嘅。腰椎斷咗通常係就導致嗰個下身殘廢，但係頸椎斷好大劑喎，係四上兩雙手雙腳都唔定喎，係嘛？ 冇 錯，即係頸椎嚴重過下邊個。 你可以咁講嘅，因為頸椎我哋嗰啲身體嗰個神經系統咧。咁就係嗰個脊髓神經啦，喺個腦嗰度出落嚟嘅時候咧，佢經過頸椎嘅時候，就會喺每一節嘅脊椎中間咧，都會分散一條神經根或者一對神經根出嚟嘅。咁喺頸椎嗰度分出嚟嗰啲神經根咧，就會走落去我哋嘅上肢，即係負責我哋嘅手臂啊、手部啊嗰啲嘅活動啊同埋感覺啦，係啦，內臟啊嗰啲咁啦，咁啊。但腰椎去到腰椎嗰度嗰啲神經線咧，佢哋分出嚟嗰啲神經根咧，就主要就係負責下肢啦。咁、所以如果頸椎受咗傷斷咗嘅，咁就即係其實上肢同下肢嘅神經線都全部都受損噶啦。咁所以上肢同下肢可能都失去咗活動能力啦。但如果係腰椎嗰度受傷斷咗嘅，啲神經線受損嘅，咁可能就淨係下肢就受到影響咯。咁、所以你可以话系颈椎嗰度嘅神经线系更加多啲，同埋更加重要啲啦。 同埋你嗰、那个系咪好讲技巧？系咪嗰啲以前嗰啲行刑咧？譬如话要判你行绞刑啊，就应该佢会攞条绳一抽，就啱啱就抽断咗你嗰个头同嗰个颈嗰嚿骨，咁你就即刻就呼吸唔到。 咁就好似靠地心吸力同埋体重咯，应该系。 即系嗰种技巧系舒服过你自己吊颈死，自己吊颈死你唔系识得棘嗰嚿骨，咁咪慢慢嚟断气咯，索住气咯。好多 有冇学术研究噶呢方面？ 我哋 通常呢如果是吊頸啊那些呢其實都是那條頸骨主要受傷就是第二節那裡、第二節那條頸骨所以那裡那個有個特別的名字就是 叫 Hangman Fracture 那些呢就是那些吊頸那些人就是很多時候就是 在第二節頸骨那裡、骨折的、 在那裡在那裡就很容易得出來、 即是相對是脆弱一點應該是、 所以這個頸骨就是一個 我想那裡是因為近個頭、如果有人吊頸的時候呢戳一戳個頭很多時候就會扯傷了近住個頭那裡 的頸椎、 就變成呼吸不到沒了血液供應的大腦、就用這個方法相對來說個胸椎呢多少塊、James 胸椎應該是12塊、靠黏上肋骨就保護內臟是咯 即是比心肺主要是吗 心肺、 主要是保卫心 包住个心包住个心啊肺啊这些重要器官、 即是他活动空间就没有颈椎那么多 没错了 是比较少的、 即是他因为被受过肋骨锁了、 所以也是少一些问题的 胸椎少问题 少一些问题的、 即是腰椎就问题多了 腰椎问题多 胸椎就寒背那些啦 那些有这类的病症啦 因为周医生你做手术很少做胸椎的 我哋比較少嘅胸椎比較少，需要做手術。一般人有問題咧，最多都係腰椎嘅，其次就頸椎。所以大部分啲脊骨手術咧，都係做喺一個腰椎同埋頸椎呢兩部分嘅。 但腰椎嗰個承載力係咪最勁咧？因為如果我哋講一個人咧，由依個人本來如果你雙腿進化輪嘅咧，從四腳爬爬去直立嗰陣咧，直立嗰下咧就係靠腰椎嗰個嘅承托力啦。 冇錯， 係啊。 所以佢力系最犀利噶， 系啊，因为我哋嘅脊骨其实就承托住我哋嘅体重啦，咁啊腰椎就其实承托咗我哋嘅 身 躯上半身， 冇错， 上肢啊嗰啲嘅重量，咁都起码都有我谂一半嘅体重或者多又多添，咁而你对去到上面颈椎啦，就主要承托个头嘅重量啦，咁所以佢其实颈椎应该就本身就冇腰椎受嘅负荷咁大嘅， 咁我听过讲法就腰椎嗰个承托力等于胸椎和頸椎的五十倍咯，即係可以承托 50倍咁犀利啊！ 係啊，有個咁嘅講法，係咯、所以其實是幾重要的嗰部分腰椎，但係亦都係最容易出毛病。 係啊， 但係好多人腰椎出毛病啊！周醫生係咪聽講話同嗰個拎嘢個姿勢唔好啊？即係你點樣從地下搬啦、搬咗箱嘢出嚟，其實都有好講究嗰個姿勢。你搬得個姿勢唔啱咧，就傷到腰椎喎。 係啊，呢、這個 唔好彎身搬喎，好似咁樣，即係 呢個好常見嘅呢、這個問題係，即係好多人都係因為咁樣而整親個腰椎嘅。 即係要即係其實要多啲即係醫學宣傳先得，點樣搬嘢法？ 係啊係啊，其實呢啲宣傳 唔好彎腰搬係嘛？ 冇錯啦， 屈膝咯，仲 屈膝。唔係你就係咁。即係直個膝，腰要直嚟搬啦。 冇錯。 其實有幾個步驟嘅，如果真係搬嘢咧，即係可以簡單講咧，有幾個 step 可以即係建議俾啲一般即係要需要搬嘢嘅人嘅、 或者我哋翻嚟先 再講。 阿周醫生翻嚟先再講個搬嘢嗰、那個保護腰椎個搬嘢嘅姿勢， 呢 嘢好實用啊！我哋聽首葉倩文唱嘅呢個係《焚心以火》。 同红十字会将会协助运送氧气。英格兰首席医疗官惠帝当街被骚扰，首相约翰逊在社交网站贴文谴责事件，形容骚扰惠帝的人是暴徒，行为卑劣。约翰逊又说，勤劳的公务员不应该在街头面对这种恐吓，不能够容忍。卫生大臣贾惠德亦都形容事件令人震惊，完全不可接受。政府主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官员说，必须找出并且起诉这些暴徒，对骚扰公务员的行为绝不容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11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7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9，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08美元，卖出1755.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要数今届东京奥运的关注点，除了新冠疫情令到赛期延迟，跨性别选手的参赛权利亦都好瞩目。疫情迫使国际举重总会简化奥运的入场要求，根据已有成绩，新西兰的卢雷尔·哈伯德五月初已经符合基本资格，可望成为第一位进军奥运的变性选手，只等他们的选拔赛和新西兰奥委会公布名单。43岁的哈伯德本来是男性，过去参加举重项目成绩一般。哈伯德2013年完成变性手术，改为参加女子组之后，战绩骄人，夺得包括世锦赛银牌、大洋洲冠军、2019年太平洋运动会87公斤级别找举金牌同总成绩冠军等等。不过同场较量的其他国家的选手，甚至同属新西兰的女子运动员纷纷抗议，因为哈伯德到30几岁才变性，之前一直以男性体格受训，如今同一般女性选手较劲并不公平。男女体能天生就有差别，包括腿部的结构、肌肉量和脂肪量等等。国际奥委会2015年宣布，跨性别运动员只要接受激素治疗，在第一场赛事之前最少一年的高丸激素水平低于每公升10纳摩尔，就可以用女性身份参赛。但是不少科学家都质疑，即使遵守这项指引， 但是以男性体格成长的人变性之后始终享有优势，例如男性骨架和肌肉仍然存在。瑞典有研究指出，接受观察的11个变性女士接受一年激素治疗之后，大腿肌肉质量只是减少 5%， 没好像想象中减退得那么多。哈伯德不是国际赛场上的第一位，亦都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位跨性别运动员。这个涉及人权、性别和运动伦理的议题，相信还会持续燃烧。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 啊、 我哋个 话题 讲呢个系脊椎嘅护理，咁啊喺直播室度有林济坚，有啊周元航骨科医生啊，同埋小弟岑日飞。咁啊，周医生，你好似有啲问题要提问。 系啊，岑老师，头先你提到话敦煌嘅卧佛系向右边瞓噶嘛？我想问一下，其实其他地方嘅卧佛系咪都系呢一个姿势咧？因为个个地方嘅卧佛都有唔同嘅咧。 因为佢哋个个地方一样嘅，主要唔系话乜佢哋要刻要话释迦牟尼点瞓，而系主要系呢个姿势啊，呢个卧嘅姿势系释迦牟尼圆寂前。個姿勢嚟嘅，所以佢一定跟翻佢圓寂時期嗰種咁樣嘅姿態嚟雕，唔係話因為我雕個佛像係中意呢個向右，嗰個向左，而因為佢圓寂嗰陣誒咁樣仍然呢個形態，咁所以我哋就雕翻一個佢圓寂前嗰種瞓覺嗰種咁嘅形嗰個佛像，係嘛？咁啊，周醫生，你講翻頭先未講完嘅就話搬嘢，你話有幾個方式嘅， 其實有幾個步驟啦。一般嚟講，通常我通常我同我啲病人講就會教佢哋係點樣咧。啊，如果譬如要搬一件重嘅嘢，由地下搬起一件重嘅嘢咧，嗱最緊要咧就係記住就千祈唔好彎住條腰嚟搬。係。咁所以咧就通常幾個步驟啦。第一，首先就踎低，系，然后咧 个腰要直， 系啦，个腰要直， 即系扎马， 条腰要直，咁咧要搬嘅物件咧就尽量摆近自己个身体嗰度，啊，尽量离开近啲，因为我哋嗰条腰椎咧，其实咧，因为佢就喺我哋嘅身体比较厚啲嘅部分，咁而再本身咧已经系承托紧我哋嘅身躯嘅重量，那个重心咧就喺条腰椎嘅前边嘅，即系本身咧都已经有啲嘢好似咧聚住条腰椎向前噶啦。如果再加多一件好重嘅嘢咧，就真系百上加斤噶啦。咁所以咧个方法就系首先踎低，而尽量近嗰件要搬嘅嘢，条腰要直。然之后咧吸一啖气，忍住佢唔好呼。啊，即係俗稱，我諗係氣聚丹田咁樣啊，忍住，因為咁樣咧，谷住啖氣咧，其實係對我哋嘅腰椎係有少少嘅承托嘅。 哦， 咁然之後咧，就用我哋嘅大髀發力，就企起身，拎住嗰件嘢，即係捧住件嘢企起身。 嗯， 條腰要保持直嘅。 係。 而另外仲有一樣嘢一定要留意，就係條腰起身嘅時候咧，千祈就唔好扭動，唔好扭向左或者扭向右，因為如果一扭動嘅話咧，受傷嘅機會又會大好多噶啦。 咁起嗰下使唔使將啖氣吐翻出嚟？嘿，咁樣咯， 應該就起咗先嘅，因為咧就忍住嗰道氣喺個腹部嗰度，咁樣係會幫助可以 一個 support 嚟嘅， 係啦 ，support 到我哋嘅腰椎嘅。 哦 ，OK， 好，翻屋企試下先。 咁嗰啲舉重啊，嗰啲運動員咧都係咁樣喎。 我想應該都是大同小異啦，應該。 佢舉嘅時候就係咁樣，係 啊， 唔係彎起身啊，拎佢。 唔會大聲嗌佢哋。 舉 嘅時候， 唔係佢一舉咗之後，佢就掉噶啦。佢每日化一化嚟，一舉上去就掉噶啦，已經。係 啊， 係嘛？ 要掉得准喎、啊，掉唔准真系会伤身自己喎，咁重嗰、那个重量 系嘛？ 咁啊，讲开举起呢啲重嘢，当然呢个系一个好常见，系令到啲即系啲人伤到腰骨嘅其中一个活动啦。咁啊，但系呢个重呢、這个咁重嘅嘢，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好容易受伤啦。但系其实有好多时，就算我哋拎一啲唔系咁重，即系唔系搬起一啲嘢、而系咧拎嘢，真系拎嘢，抽嘢。都嗰啲嘢冇咁重嘅，但系咧都一樣可以令到我哋嘅腰部啊、腰椎受傷嘅喎。譬如我哋舉例啦，譬如去超級市場買嘢、 哦， 譬如買咗包米，又或者買咗一袋啲飲品啊，或者生果都幾重嘅嘢。咁、我哋通常拎嘅時候咧，其實你估係邊一個部位係最重要，或者係最幫到我哋拎嘢嘅咧？ 嗱，譬如我哋喺第幾嚿腰椎？ 啊，咁又唔使去到咁仔細啊！即係譬如我哋喺地下， 五嚿噶嘛，因為 係啊，五嚿。 嗱，嗰袋米喺地下，我哋要拎起袋米行啦，行路啦。咁、我哋喺地下拎起袋米，其實咧就唔係靠我哋對手嘅，其實就係靠我哋條腰嘅。 哦、 啊，因為我哋拎住袋米嘅時候，跟住將佢由地下提起，其實我哋隻手係冇喐過嘅，一直都係垂直噶嘛，直住隻手冇喐過，所以其實咧隻手係冇特別出力拎起佢嘅。我哋要由佢將嗰袋米或者個包嘢由地下拎起咧，其實靠我哋條腰側一側，咁就抵抖拉起咗嗰袋嘢啦。 即係跟翻你頭先嗰啲步驟得唔得？ 係啦， 頭先教嗰啲步驟。 其實就唔需要咁，唔需要話踎低啊咁樣嘅、哦，因為通常嗰袋嘢可能我哋隻手已經拎住咗㗎啦。 係 咁、你只需要條腰原本拎住嘅時候，佢未拎起嘅時候，可能條腰係側埋一邊啦。咁跟住我條腰一發力。企翻直，咁嗰袋嘢咪離咗地咯。咁跟住就行啦，一路行，其實條腰就一路用緊力，啊，幫你咧拎住嗰袋嘢，唔好俾佢跌咗落。如果你條腰一唔出力咧，嗰袋嘢咪跌翻落地咯。 冇錯。 啊，咁所以咧條腰咧，拎住嘢嘅時候，拎住行，拎住啲去完購物啊，拎住啲嘢行翻屋企嘅時候，其實咧條腰係做咗好多嘢嘅，承受緊好大嘅重量嘅。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如果譬如你拎住嗰袋嘢行咗20分鐘咁樣先翻到屋企，其實可能已經對條腰係造成好大嘅負荷，可能已經會令到佢受傷噶啦。咁所以如果係呢啲情況下，呢啲活動咧，通常我哋會建議病人咧，或者建議係即係任何人都好啦，咁就。盡量咧，嗱，第一可以嘅話，梗係唔好拎咁重啦。 拉架車仔。 如果唔得嘅話，啊，你真係一定要拎嘅。 購物車。 咁咧，嗱，你如果你又冇購物車啦，咁嘅話咧，你就啊最好就係咧要轉下手啦。 哦， 啊、 轉手冇錯。 或者攞個環保袋裝佢孭喺身後邊咧。 係啦，咁如果你有環保袋可以咁做啦。不過如果你孭喺個身後邊咧，如果孭得個姿勢唔啱咧，亦都可能會整親嘅， 都 好重啊。 但依個孭就冇咁重咯。 嗱孭嘅時候咧， 你見啲搬運工人好少用手嚟搬嘢，都係用孭噶嘛。孭個 側膊咯，好多會。 嗱孭嘅時候咧，如果你嗰件嘢係重嘅話咧，你孭喺一邊膊頭咧，亦都一樣會有同樣問題嘅。條腰係會側埋一邊，即係其實係聚埋一邊咯。咁令到你嗰一邊嘅腰部嘅腰椎咧係承受好大嘅壓力咯。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孭嘢咧。嗱，環保袋就難啲，但如果係一啲條帶長啲嘅、譬如係一啲長啲嘅咩袋嘅，最好就係用一個斜孭袋嘅形式咯。咁你可以將嗰個重量咧，有一部分就擺咗喺對面嘅膊頭，另一部分就喺翻呢邊嗰袋嘢嗰度，咁啊兩邊都承受翻啲重量咁樣啦。 我買嘢都係會兩邊拎嘅，好似就 balance 啲咁咯，平衡啲咁咯。 两边啲 系啊， 好啊。咁嗱，周医生嗱，一个更加普遍问题就搬嘢当然要小心啊。第二样嘢啊，个腰椎出问题系咪同我哋个坐嘅姿势好有关系咧？ 嗱，坐亦都有影响嘅、啊，有一部分嘅人咧就系因为坐得唔健康，嗰、那个姿势唔好， 或者系咪坐得太耐都唔好？ 坐得太耐当然又系唔好啦。嗱，首先讲 坐得耐，瞓得耐都唔好。 嗱，本身坐呢样嘢。如果坐得太耐係一定唔好噶啦，好多好多人即係點解嗱邊啲行業 的士司機咪好慘？ 係啦，邊啲行業最高危咧？就係第一就係職業司機啦， 冇錯。 第二就係做辦公室工作嘅人啦，嚇。咁因為佢哋坐嘅時間真係長啊嘛。咁而我哋嘅身體嘅肌肉咧，其實坐喺度就唔好諗住條腰係休息緊，其實條腰係工作緊嘅。因為坐喺度條腰其實都係承托緊我哋嘅上身嘅個重量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如果坐得太耐咧， 嗰啲幫我哋承托住嗰個身軀嗰啲肌肉咧，一路冇得休息咧，佢就會有過勞啊，跟住會有呢、這個有即係腰背痛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必須咧坐一段時間，唔太長嘅時間， 坐下又企下， 就要起身。企下或者行一行，行個圈，跟住再坐翻低。 係咯。 啊，咁中呢、這個呢、這個活動呢、這個咁嘅做法咧，一起身行一行咧，就可以令到原本做緊嘢嘅肌肉咧可以休息啦， 鬆弛， 就用咗第二啲肌肉啦，第俾第二啲肌肉去做嘢先啦。跟住到行完一個圈，好短，就算兩分鐘咁都已經好好噶啦。跟住再坐低， 係啦，間洗手啊， 好可能已經係有夠足夠嘅休息俾嗰啲肌肉噶啦。 咁啊，坐嘅姿勢咧， 坐嘅姿勢又點咧？嗱，一般我哋就會建議咧，最緊要腰要直，係啊，咁啊最好嗰個腰部後邊咧有少少 support， 有少少嘢承托一下佢，譬如係一個 cushion 啊，或者有啲人會卷一卷毛巾喺後邊啊，咁樣晾一晾住佢，咁咧就會好啲嘅。咁而對腳就要點樣擺咧？最好就係腳咧就要掂住地， 嗯 啊，咁啊個大髀咧就最好就水平。 嗯 啊，咁啊呢、這个就系最健康嘅坐姿啦。啊， 但有啲人喺嗰度下低个脚整个箭啊，托成高个唔好。 嗱、啊，有呢样嘢都有啲争议嘅。有人就觉得将只脚晾高少少，即系令到嗰个大髀咧就斜斜地咧系好啲嘅。 系 啊，不过我自己嘅经验咧，我就唔系咁中意嘅。我覺得水平是舒服啲嘅，咁、但係我諗有啲人咧就係因為咧可能個座位佢本身係比較高啊，咁只腳就變咗會有少少掉地咁樣啦，掉起咗，咁嘅時候咧呢個時候就真係需要墊一墊只腳啦， 墊一墊佢令到 等到嗰個大髀可以水平翻。 啊，哦，即係咁嘅情形之下，但係墊幾高都好難講喎。嗰啲下邊墊高嗰啲點啊？啲好斜噶嘛？啲點樣？ 墊到嗰個大髀水平咁就應該 OK 噶啦。 啊，哦。 咁啊，另外坐嘅時候咧，有一樣嘢少少嘅嘢，可能有啲人冇留意嘅，就係咧有唔少人咧，可能就中意擺個銀包啊，或者電話喺個條褲後邊個袋度。咁呢個就係一個唔好嘅習慣嚟嘅，因為如果咁嘅話咧。好多時就會咧揞住咗後邊啦，咁咧會令到你個坐姿咧側埋咗一邊啦，唔平衡啦。啊，咁如果嗰條腰椎咧，如果係側埋咗一邊咧，佢就變咗會有一邊嘅肌肉咧係會容易啲過勞嘅。 嗰個梨狀肌係嘛？即係個 pear shape 嗰個肌肉咧。如果譬如有時啲男士咪好瀟灑嘅，袋個好厚嘅銀包喺個 pat pat 位，咁其實坐嘅時候咧，嗰銀包啱啱就壓住嗰個梨狀肌。 啊 咁會唔會有個坐墊會好啲咧？冇即係坐唔會坐得咁硬嘅地方，其實坐硬嘅凳好定坐有坐墊嘅凳，有呢個臨嘅。 呢個可能嗰個影響就未必太大，對於條腰椎嚟講。 但係而家有啲凳係好似話根據你嘅腰椎個形狀嚟嘅， 咩人體力學啊， 人係咯嗰啲咁樣。 又收到好貴嘅嗰啲。 係啊，頭先所講話俾少少承托喺嗰個腰椎後邊，咁其實都係呢個原理。 整個枕頭仔啊。 係啦，就係咁嘅原理啫。 哦。 都是支撑住个腰啦，即系留翻个弧度啦，少少系咯。咁不过喺 office 里边，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个凳嘅高度啦，台嘅高度啦，摆电脑 keyboard 啦，同埋个 mon 啦。 个 mon 就应该要系同只眼系 水平 啦， 水平望到。 啊， 但系佢成条脊椎系唔系直噶嘛？佢应该系少少 有弧度嘅， 有少少弧 度 啦，系有少少弧 度，同埋有弹性噶嘛。 系啊。 即係佢依個係上帝嘅設計嚟嘅， 彈性就要靠嗰個 椎 間 盤 啦， 咁椎間盤啊，嗱，依個好多有好多人有椎間盤突出嘅，其實係咩部分都可以突出嘅，頸嘅椎間盤突出係有好少胸嘅係嘛？ 胸椎比較少嘅， 胸椎嘅 椎間盤突出就比較少嘅， 頸椎 腰椎同頸椎比較多嘅。 咁啊，呢個椎間盤啊，想問下周醫生啊，呢個椎間盤係。是咪會去過咗四十歲就開始退化咧？ 其實未夠四十歲都已經退化緊㗎啦。其實我諗由好後生開始，我哋條腰俾我哋咁樣操勞緊啊，工作緊嘅時候，佢就一路路開始已經開始咗呢個退化嘅過程㗎啦。 咁快就退化？ 不過咧， 快玩完 我哋。 通常頭嗰幾十年咧，我哋頭嗰幾十年嘅生命裏邊咧，佢嗰個退化咧，可能都唔係太明顯嘅，佢就慢慢出現，慢慢咁樣進行。咁所以咧，我哋嘅即係醫學嘅研究咧，就話咧，40到40歲嘅之前咧，大概有四分之一嘅人咧，都已經開始出現呢個椎間盤退化嘅情況㗎啦、嗯。但係即係可能係一節或者兩節咁啦，即係唔多嘅。咁有四分之一嘅人會有嘅。但係到咗40歲之後咧，就會越嚟越多人出現呢個情況啦。咁、所以頭先阿岑老師你問係咪40歲就開始？其實就唔係40歲開始㗎，40幾歲開始退。 係啦。嗱，你或者阿周生，你介紹下呢個椎間盤嘅結構，好特別㗎喎。嗱，個鐘裏邊有個核嘅喎，係嘛？ 係啊，係啦，係啦。咁啊，裏邊有個即係 有個 nucleus 喺度嘅。係 啦，英文就叫 nucleus 啦，嗰個嚇。咁個嗰個中間嗰個 nucleus 就其實係一啲嘅即係 啫喱咁樣， 啫喱或者水有啲液體狀嘅， 係咪所謂退化啲水越嚟越少？ 你講得啱啦嚇。咁佢外側咧就係一啲嘅纖維組織啦，就硬啲嘅。咁當佢嗰個椎間盤退化嘅時候咧，就咁嘅嗰中間嗰個 nucleus 嗰啲水就會啲液體就會越嚟越少啦，即係我哋叫即係俗稱乾咗啦。啊，咁同埋嗰個椎間盤嘅彈性就會少咗啦，佢可能會扁咗啲啦。啊，咁所以就喺 X 光上面就見到兩節脊骨之間嗰個空間、那個空隙就會窄咗啦， 塌咗咯。 係啦，咁所以咧嗰個椎間盤本身咧就是、最大嘅功用就係可以幫我哋吸震。 嗯、 啊！我哋 臂震嘅， 冇錯啦。咁啊，條腰行路啊，或者任何活動嘅時候咧，都會有啲震動啦、啊，有啲重量啊。咁佢幫我哋承受咗佢吸震啦、啊。咁、如果個椎間盤係退化咗咧，佢呢個功能就會慢慢喪失咯。 嗯， 如果冇曬水就唔掂噶啦，係嘛？通常嗱，細蚊仔啊 ，B B 仔、細蚊仔，通常個水都佔咗成80-90%噶啦， 冇曬就骨磨骨噶咯，嗰啲勁 都會㗎，係 咯。 咁啊，有時會幾痛，有時就未必好痛嘅， 因為啲神經都碎咗。 而家市面啊，周醫生，我想問下，而家成日有好多一啲即係好流行咧，好多人叫整脊治療，但係佢哋唔算係醫生嚟嘅 ，chiropractor 嗰只， 但係有冇用啊？ 嗱，即係呢、這個呢一方面嘅治療咧，其實同西醫嘅系統即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本身。 但美國好流行啊嘛，喺美國嗰度傳嚟啊。 咁所以咧，嗰啲理論係有啲同西醫係有啲唔同嘅。咁、都好難啊評論係有冇用嘅，因為本身嘅嗰個系統唔同，即係譬如好似中醫同西醫咁樣，嗰、那個啲理論本身都好唔同。咁、所以如果你用西醫嘅理論或者西醫嘅知識去解釋咧，就好難解釋得到嘅。咁、因為你變咗要用另外一套嘅理論去解釋先得嘅，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就好難咁樣comment 究竟係有冇用嘅。 係啊，依、這個但係就唔係西醫，但係佢都屬於西方嘅嘢嚟嘅，西方嘅產物。 但係西方嘅產物都有好多種 嘅。另類治療 係啦嚇， 西方嘅另類治療專係針對脊骨，叫整脊治療。 係啦， 啊脊醫 係一個專門嚟嘅，其實係，同埋係普。變咗嘅，而家係近呢10年、15年 啊！好啦，我哋聽首歌，然後翻翻嚟再繼續我哋呢個脊椎啊，講呢個係未平復的心，就是、王菲同埋黃貫中合唱嘅。 流泪已成。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新一季卖地计划，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两幅分别位于九龙塘和元朗的土地，预计合共可以供应200伙单位，连同港铁在东涌配电站和市建局在土瓜湾卑利街荣光街项目分别供应约1600个和1150个单位，以及预计在今个季度完成的四个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新一季度合共有約5400個單位供應。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表示，連同第一季度的私人住宅供應量，本財政年度首兩季來自不同來源的單位供應量將有7050個單位，佔全年供應目標12900個單位超過一半。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连举办七一游行。委员会表示，疫情肆虐，有责任保持公众安全，游行有严重风险，不能够透过强加的条件消除，亦是难以执行。20小时的游行及参与人数是香港目前不能够承担的高风险活动。港岛总区警司张志伟表示，欢迎裁决，呼吁市民不要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或者受禁群组聚集，不要作公告或用其他方式宣传已禁止的公众活动。警方绝不会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会果断执法。据了解，七一当日警方不排除封闭围院，预计将会部署逾万人手。守护大屿联盟谢世杰对裁决感到极度遗憾，认为上诉委员会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及秩序为由不批准游行，理由不合理。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布涉及煽动仇恨的贴文，并起出一批爆炸品原材料。警方表示，接获线报有人在网上发文，表示要使用暴力达到诉求。警方今早采取行动，在两个分别位于蓝田和大埔的住宅单位拘捕两人。有关贴文的言论涉及有人声称要杀死某些名人和血洗某些指定地方。被問到是否跟七一當日有關，警方說有關人士的圖謀仍在調查中。警方又說被捕兩人互相認識，曾經討論製造彈藥，而在兩個單位檢獲的物品包括 1.5 公斤粉末，相信屬於製造炸彈的原材料，亦檢獲仿製槍械和懷疑是槍械的部件。昨日有8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情况稳定，而其中6个人已经出院，2人留院观察。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约36,800剂疫苗，截至晚上8点的过去24小时，约55,900人接种了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89点，上升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6点，上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10.47，瑞士法郎0.92，加元1.239，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8美元，卖出1762.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香港真真正正未来日子最大的深层次矛盾都还是政治上的矛盾。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如果自己不搞定这件事，我们这个永远都是一个短板，一个缺口，有心人士会利用我们香港这个缺口对我们国家造成很多在那个国安上的侵害，所以这件事更加要注视。 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50年后，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经典广播剧《塔里的女人》， 我们似乎从未真正活过，也都从未试过领会真正的幸福。 卢浩荣， 他究竟是爱我抑或是爱护我呢？ 朱曼子领衔主演，7月1号开始一起重温《塔里的女人》。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翻开大天送赠的旧书《道道这种了》，在第一页竟有《子晴不笑大天赠》这七个大字，这一刻我真的笑不出来。人从大天游，竟不读大天书，或者我常常同佢往来，真的又何用睇佢嘅书呢？何用睇佢嘅作品呢？何况天天拜读佢簿上嘅作空谈同埋成游录，仲有佢嘅生活，亦都系佢嘅作品。有乜嘢作品比佢嘅生活同埋专栏更加有代表性呢？ 戴天的作品除了一些新诗，亦都有两本散文集，一本是友联出版社出版的《无名集》，一本是素叶出版社的《道道这种了》。 今天读他的散文集《道道这种了》，才知道读他的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书架上有很多文友送给我的书，我都看得很轻松，而且很容易明白，偏偏是这一本《道道这种了》真是不容易读的。你不信就看下他以下文章的片段。 造物者是将世界和人做好了之后，拍拍手都有满意地笑起来，都不错。于是他就吹一口气进入人的鼻孔，让人活起来。人活起来慢慢学乖了，打住造物者的旗号，我要用我的手写正义文章，我能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笔是至善，我的笔能辨是非，人人都成为造物者，人人都是上帝，都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地上的天国，人疯了。 这30多年来，天天读他在报上的笔耕，晚上还很多时候跟他一起吃饭啊，饮酒啊，无所不谈，接受他生活的教导。他是前辈，是老师，我不能够否认。我的成长其实是有了戴天、胡谷仁、林月恒这些前辈的影子，是他们启发了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道道这种了》，作者大天，由素叶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我哋嘅話題講呢個脊椎護理。咁啊，直播室度有呢個係嘉樂實醫院骨科中心嘅周元航醫生，有啊林濟堅、 啊、 James 同埋主持岑日飛。咁啊，周醫生已經有聽眾啊喺我哋嘅臉書啊問你問題啦。 係啊， 啊問你話。做因為而家好流行做瑜伽，印度瑜伽，做瑜伽嘅一啲動作啊，會唔會有啲地方一啲動作係同骨科醫生嘅主張會有違反咧？我唔知佢講咩動作，譬如蛇形，做蛇形或者做一字馬，或者做呢個係倒立咁樣之類啊，咁其實都唔違反嘅係嘛？ 如果就咁基本上就咁簡單咁睇咧，就唔係好違反嘅。啊！但係當然，我自己就冇做開瑜伽嘅，咁所以我都唔敢講話會唔會有時即係做得比較係高級一啲嗰啲咧，嗰啲動作難度高啊，會唔會對啲肌肉嘅嗰個嘅負荷或者要求比較高嘅時候，會唔會容易令到啲肌肉有過勞啊？呢、這個我都唔敢講呢樣嘢。 咁、但係應該，但係佢好其實瑜伽好講重視我哋叫做拉筋喎、哦。 嗯，如果講到呢樣，應該 呢樣係咪屬於都屬於骨科嘅？ Pilates 會多啲喎，拉筋 係 嘛？ 拉筋本身咧，我哋都有建議病人做一啲嘅伸展運動， 伸展 即係俗稱拉筋啦嚇。咁呢啲基本一般嚟講咧，都係對我哋嘅腰部啊、腰椎咧係有好處嘅。 哦，點解咧？拉咗。 因為我哋身體嘅 即係拉鬆佢嚇， 係啦，我哋身體嘅肌肉啊、筋腱啊，有時咧係會變得緊咗嘅。有時譬如可能啲姿勢啊，或者有啲嘅工作啊、或者動作啊，係會有機會令到佢緊咗嘅。咁呢啲時候我哋係需要拉翻鬆少少咧，係會好啲嘅。因為如果肌肉太緊咧，崩緊嘅時候咧，佢容易會有痛嘅情況咯。 係 有個民間智慧話筋長一寸就延壽十年嘛，即係啲筋腱長一寸。咁啊，長命啲啦，叫做，所以成日要拉住， 信唔信得過咧？ 我諗都 OK， 咪起碼你個人嗰個彈性啊，各方面都多咗嘛。其實係健康嘅。 我哋聽講個講法啫，你拉到最盡嗰陣咧，即係你唔好話拉少少，拉到最盡，我頂唔順嗰度啊，嗰一下咧，就會有啲分泌走出嚟嘅身體。 哦，咁呢個又未聽過。 我聽到咁樣講嘅，呢啲即係孤妄言之啊，咁樣嘅。所以拉筋嘅好處喺呢度啊。另一樣嘢就係想問下周醫生係人哋所講嘅坐骨神經痛係咪都同脊椎有關啊？ 通常都同脊椎有關嘅。坐骨神經痛咧，意思就係指我哋嘅即係一種痛症。個痛症咧就喺呢個坐骨神經嘅分布範圍嗰度發生嘅，即係通常就係指大髀啊、小腿啊嗰啲位置痛啦。咁啊，通常其實個原因咧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腰椎有問題，可能係椎間盤突出啊，或者其他脊椎可能啲增生啊、骨刺啊嗰啲咁樣咧，令到影響到啲神經線，可能係壓到神經線啊咁樣啦。通常就咁壓到神經線咧，嗰啲神經線係。我哋腰椎嗰啲神經線咧，大部分都係一路去落去我哋嘅下肢嗰度嘅。咁所以咧，我哋啲神經線如果受壓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喺壓住佢嗰個位置痛嘅，佢就喺嗰條神經線負責嗰啲感覺嘅區域嗰度痛嘅。譬如嗰條神經線係負責個小腿嗰度嘅皮膚嘅感覺嘅，咁我嗰個病人就會覺得喺小腿嗰度痛咯。虽然嗰个问题就唔系发生喺小腿，系发生喺个腰椎嗰度。咁呢个情况咧，喺个坐骨神经嘅范围嗰度发生嘅痛症咧，我哋就叫做坐骨神经痛啦。咁而个原因咧，就好多时都系喺个腰椎嗰度嘅。即系个病变就喺个腰椎嗰度。 你啊以为系坐骨神经痛，其实系腰椎出个问题。 其实腰椎有问题，不过佢嗰、那个。我哋叫嗰個表現方式咧，就喺坐骨神經嘅範圍嗰度痛，咁即係病人就會嗌話腳痛啊咁樣，但其實個病就唔喺只腳度咯，個病就喺條腰度咯， 可以做手術啊？ 要視乎佢嗰個情況係咩原因導致坐骨神經痛啦，因為都有 咩類型手術咧？係咪大手術啊？呢啲都要。 有時就唔一定係第一個好大嘅手術嘅，主要視乎嗰個病變究竟有幾嚴重，同埋個病變嘅範圍大唔大？可能有時係一節啦，有時係兩節啦，或者三節啦。即係如果個手術係需要係牽涉到要做幾節嘅脊骨啊，咁當然嗰個手術又變得大咗啦。如果係一節啊，咁可能又會細啲啦。 係咯係咯，或者可以透過運動啊，改善翻啲生活習慣。 其實啊，坐骨神經痛 改善 啦，啱啦，阿 James 講得啱啦。咁啊，其實坐骨神經痛有其實有好多大部分有坐骨神經痛嘅病人咧。最終都是不需要做手術去解決的、最終都是用一些即是可能是休息啊、 物理治療、 食藥啊、物理治療啊、即是我們俗稱的保守性的治療的方法、啊、即是非手術性的方法、去醫，其實大部分的 很大部分的病人呢最終都可以復原得到的、真正最後需要做手術去醫治的呢是應該是屬於少數的病人的。 咁椎間盤突出其實都係一樣喎，通常就非手術都可以處理。 你講得啱啊，其實大多數嘅病人佢哋都係 咩種情況之下嘅椎間盤突出要做手術嘅？ 嗱，通常啦，即係一般嚟講啦，就係嗰啲個突出嘅程度係可能係比較大啦，比較嚴重啦，可能導致一啲嘅神經線嘅損傷啦，即係譬如係壓到啲小便啊、大便負責嗰啲肛門啊、膀胱啊嗰啲神經線啊，咁嘅情況下，有時就需要動手術啦。咁又或者係其他嘅情況，可能頭先所講做咗一段時間嘅保守性治療啦，啊咁都冇乜效、啊，都仲係好痛、啊。咁嘅話，有時都會要需要考慮做手術啦。 我就喺醫院見過個案咧，就嗰、那個病人比較高嘅，撐得高啲嘅。咁佢直情嗰個情況咧，直情你睇到佢條腰骨係歪咗嘅，同即係抽搐到。係。咁同埋腳臂啦，嚇嗰種感覺係非常唔好噶嘛，麻痹嚇、一邊。咁嗰個真係要做手術，而且係先後做咗兩次手術，第一次做得唔係好成功，因為。咁啊，後屘再做多次咁就 OK 啦。咁啊，都而家都講緊十幾廿年啦。 嗱、我想問下周醫生咧，我有樣嘢好拗頭嘅，因為我曾經咧就買嗰啲運動鋪咧買過一部嗰啲機咧，兩隻腳擺喺個機度，然後佢左搖右搖，左搖右搖。你都見過阿 James 啊？咁我就以為係我行動唔方便，我哋以為係幫助腳部運動啊。咁後來咧。即係而家淘寶都買到噶啦，但係問題我喺度左搖搖，後來我睇翻再詳細睇個說明書咧，佢哋講咧，依副咁樣嘅左搖右移咧，唔係幫你個腳，係幫你嘅脊椎。 哦， 係脊椎運動嚟㗎，咁係咪左只腳左向左右向右咁樣擺來擺去，係其實係一種脊椎嘅運動嚟嘅咧？啲脊椎點做運動係咪咁會好啊？有冇一啲根據啊？ 我谂喺我哋骨科医生嘅眼中咧，呢啲可能都唔系太算系脊椎嘅运动嚟嘅，因为如果喺我哋嘅眼中咧，脊椎嘅运动咧就应该系至少都要牵涉到个脊椎会有啲喐动啊，咁样先至算系佢嘅运动啦、 你左脚右脚揈来揈去，咁脊椎都喐噶系嘛？ 我谂睇下佢嗰个肌究竟揈得几多啦，几个程嗰、那个幅度有几大啦。如果佢只系摆个幅度唔系太大嘅话咧、可能嗰个脊椎都未必会跟住喐到几多嘅。咁啊，同埋我通常喺我哋眼中真系一个即系比较有效啲嘅运动啦，可能就系一系就系伸展啦，真系拉扯到佢啦。另外一个就系真系要啲肌肉用力啦。即不是说坐在那里他就已经在做运动这样咯。 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未必是脊椎的问题，但肯定是骨科医生可以答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常说尤其女性就叫做骨质疏松。这样东西脊椎会不会有都牵涉到骨质疏松？ 会的，因为都这个脊椎都是其中一个， 因为 骨质 疏松 是不是 说骨的密度啊？ 没错了，骨质的密度啦。 咁就因為唔夠鈣啊， 係咯。其實係啲骨質流失咗，咁啊，鈣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即係鈣如果缺乏嘅話咧，係都可以導致呢個骨質疏鬆嘅。咁但係其實即係好多時到我哋即係一般見骨質疏鬆嘅人咧，最常見就係即係上咗年紀嘅人啦。咁佢哋嗰個導致骨質疏鬆嘅原因咧，主要就唔係。因為夠唔夠鈣質嘅啦，主要就係因為嗰個年紀 大咗 嘅啫，係啦，因為我哋個身體隨住年紀增加咧，骨質就係慢慢不斷流失嘅。 但我聽到好多人講話女性停咗經之後咧，就好多都有骨質疏鬆， 都荷爾蒙嗰個影響啦，應該係 冇錯啦。James 講得啱， 咁用叫做 HRT hormonal replacement 啦，要 咁啊，因為女性荷爾蒙係即係對骨質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咁啊，女性佢哋過咗更年期之後咧，因為 嗰個女性荷爾蒙嘅分泌少咗啦，咁所以骨質嘅流失又會快咗嘅。 咁、男性咧，男性冇呢個。 男性的骨質其實都是一路路流失緊嘅，隨住年紀增加。不過就可能嗰個喺即係嗰個年紀啦，即係女性的更年期之後嗰個年紀咧，喺男性身上咧就未必會有一個突然間加快咗嘅流失咁樣啦。 冇個突變。 係啦， 女性的荷爾蒙系統係複雜過男性的因為要生育啊咁樣。哦， 咁但係食鈣片有冇用啊？而家最近話食鈣片咧咁樣。 鈣片是有少少用的、吃鈣片和維他命 D 呢、是對骨質都有少少幫助的， 一起吃 是啦，一起吃、 我曬多啲太陽都得啦，維他命 D 曬太陽亦需要曬太陽都是有好處、所以我哋都鼓勵、大家都係即係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咧，都要每日都要保持有少少外出曬下太陽嘅， 同埋要負重運動啦， 係啦，需要負重運動啦， 令骨質建立係好啲 啦，係啦， 唔係，但係問題就話你依個係食療啊。好多唔一定要食鈣片，要食料好多蔬菜各方面都可以提供鈣嘅含量。 嗱、水果我就知道无花果系好多鈣嘅，咁同埋豆啦，咁同埋佢哋话如果系食豆类咧，浸一浸，浸一个钟头豆，就帮助个鈣吸收得好啲嘅会。咁啊，菠菜唔好食咁多啦，因为菠菜咧系会减慢嗰个鈣质嗰个吸收嘅。 系咩？ 系啊， 我以为。 所以头先师母都讲，菠菜就要煮豆腐。啲豆腐咧又多翻啲鈣，咁啊拉上補下。 哦，唔係呢個，我想問一問阿 James 有冇聽過咧？就話台灣而家成日流行講一樣嘢，似乎都同脊椎有關，又叫做原始點治療。 原始點治療咁得意？哇！呢、這個真係 我冇聽過喎，係台 灣 嗰度 嚟嘅。中醫師佢發明嘅，叫做個中醫師叫張超漢。 係。 你喺網上可以抄到啦，咁佢嘅做法咧就話你問題，你身體上所有嘅病症咧，都全部係只要基本上喺個脊骨、脊椎嘅旁邊 嗰啲穴位， 嗰啲穴位，你摸到邊個穴位痛咧，嗰、個就係你個病，譬如你頭痛，你講我當呢個頭冇用嘅，你摸到個位，個位痛個位咧就係、是。你個病嘅原始點， 即可能塞咗。 你用熱敷，係佢用熱敷，咁誒脊椎用熱敷有冇好處啊？周醫生， 如果係譬如腰背痛啊嗰啲病人咧，熱敷係有一個止痛嘅作用嘅， 即起碼舒緩到啦，個血液循環好啲，係咯。 有個熱敷各方面啊嘛，係嘛，咁你就可以即做到嗰種情況啊。咁啊，仲有呢個脊椎嘅保養啊，點樣養生啊？其實周醫生有咩建議咧？除咗坐得好， 係啦，頭先講過嗰啲就係其中一部分啦。個姿勢要保持一個良好同埋健康嘅姿勢啦。咁啊，避免即係譬如做咩一啲體力活動嘅時候，避免令到脊骨受傷啦。 睇幾個鐘電視啊！ 咁啊，另外。另外都有几样嘅因素，即系同呢个嘅我哋嘅 lifestyle 有啲啲关系嘅。咁啊，其中一样咧就系呢个体重， 减重要， 即系唔好太肥。 系啦，研究都指出咗啦，即系咧，如果个体重系比较即系譬如过重啊嗰啲咁样嘅人士咧。患上腰背痛啊、脊椎問題的機會是高 一 點的， 一定咯， 因為 那 個對個脊椎的負荷大了嘛。 沒錯、 除了體重之外，另一樣就是需要有運動啦，這個就是一個都 很重要的 tips 啦。最緊要呢有 游水有幫助 的運動，係啦，游水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啦。 緩步跑有幫助， 其實跑步啊、踩單車啊，其實這些咁樣即係牽涉到我哋全身嘅運動咧，其實都係對個脊椎有好處嘅。咁啊，有定期經常嘅運動嗰啲人咧，患上呢個腰背痛嘅機會係低啲嘅。咁啊，如果真係有啲人士真係患上咗腰背痛啦，咁佢哋可能就唔單止需要呢啲定期嘅運動，佢仲需要做一啲針對性、針對個腰椎嘅一啲嘅強化。腰部、背部肌肉嘅運動啦， 相輔相成啦，肌肉強健啲就 support 得好啲。 咁其他另外再少少嘅幫助保養脊椎嘅 tips 就係、最好就唔好吸煙啦。 吸煙會影響脊椎。 吸煙咧都係會 唔係影響肺咩？ 會有當然對個肺有影響啦，但係對脊椎咧嗰、那個影響可能冇肺部嗰、那個。關係咁大，但係咧都係有少少唔好嘅，因為咧即係啲研究就指出咧，如果吸煙咧係會 導致我哋嘅血管咧，可能嗰個血液循環冇咁好啦，收窄咗啲啦，影響個血液循環啦。而呢樣嘢咧，會影響到我哋個脊椎嗰啲血管嘅、尤其係椎間盤。咁會影響到椎間盤嘅血液循環，令到個椎間盤即係得到嘅營養會少咗咯， 收縮得快咗。係 啦，咁佢就會多啲，會容易啲有問題咯。 冇錯冇錯。 嗱、有樣嘢咧，就我哋仲有時間可以問問周醫生。 好啊。 有樣嘢咧，同脊椎好有關係，我就好奇怪問問周醫生，就叫做白血病。 白血病 係咪同脊椎有關 ？Leukemia。 白血病其實就應該係同骨髓有關嘅， 骨係咪都係脊椎嗰度啦？ 因為骨絡骨骼都係做嗰、那個。係 啦 係 啦，白血病即係我哋即係一般人俗稱嘅血癌啦。 血癌啊，係啦。 其實係個骨髓佢出咗問題，即係啲細胞有啲可能係增生啊咁樣嘅情況。 咁骨癌會唔會包括埋脊椎在內咧？ 嗱，骨癌咧就。脊椎咧係的確有時係會出現有呢個嘅癌症嘅，即係癌細胞嘅。 脊椎都有癌細胞。 有嘅，咁但係咧脊椎如果出現有呢個嘅癌細胞啊或者癌症嘅話咧，就多數都係其他地方嘅癌症轉移去脊椎嗰度嘅。 即係 secondary 係係啦，係。 點解所有癌症嘅轉移最後都去到骨咧？嗱，最後如果就係你無論係淋巴癌好、腦癌好咩好，到最後嗰單咧。就是骨癌的了、轉移性的癌症去到骨癌就差不多即係差唔多玩完 嘅、骨嗰度嘅轉移去骨嘅癌症咧，比較常見嘅就有幾種嘅，即係譬如個係個肺部啦，嗰、那個腸啊、甲狀腺啊，咁有幾種癌症係比較多去個骨度，即係前列腺啦、就唔係所有嘅癌症都好常會轉移去骨度嘅，咁有啲癌症就比較多係轉移去肺部啊或者腦部啊咁樣嘅，咁呢個係同應該係同嗰個血液循環有啲關係嘅，即係有一啲器官。佢哋嗰個血液循環系統咧，就同個係會有一啲嘅血管係會最後去咗流咗去個骨嗰度，個脊椎嗰度。咁於是啲癌細胞就比較容易會擴散咗。係 咪都會跟淋巴系統走 嘅？骨嗰啲嘅癌症嘅癌細胞嘅轉移咧，應該就多數係血液嗰度帶去嘅、 明白 我哋講唔曬噶啦，時間又揾次機會再可以詳細講。我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佩里，唔係林以樂請到黃榮斯博士同埋卓少強同大家講遊戲人生。咁跟住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最後播首歌就係陳奕迅唱嘅《解藥》。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出去玩吗？即管去找他，他比我解渴吧。但夜来头痛，会发现你突然没有解药吗？他比我新鲜，但是会厌吧。想想过几个月，蜜月期完了。你缺乏我照料，又会安乐吗？你约会过某人，我说不要紧，你去换到够吧，我在这里等。心怎么会安心？即管放胆试吧，共万人狂吻，看最后发现谁是最吸引。试试换个爱人，我最多要一。你会求我以后当没有发生。